手，爱靠着你的头，让你当胸口，那个人已不是我，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，哦，难过。日子开始多，我们也照样过，不会很难受，我会默默地接受，反正在一起前你我都有太苦过，就足够。我的温暖你被冷漠到爱情了，如果爱情靠在记忆的钻石模糊，还是我清楚你深深的男人，深深的男人，眼睁睁看的错却不问不问，是有多天真就别再认真，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，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太真，我让你再继续难分，到底遇到更好的男人。亲吻你的手，爱靠着你的头，让你当胸口，那个人已不是我，这是平常的举动，现在叫做好难过。日子开始过，我没你照样过，我不会变难受，我会默默的接受，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始过，就足够。我的温暖你的温暖的爱情，爱情发在记忆的窗是模糊，还是更清楚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问不问，是有多天真就别再认真，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，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太笨，我让你再继续难分，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。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问不问，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藏，期待你挽回却拱手让人，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太真，我让你再继续难分，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。 会难过，以为自己够坚强，已经不会受伤，没安心就活一息，为何在乎这次的别离，如果不是为了你，不会碰上这样的难题。我的相思在沙滩淋雨，

家吗？其实当一个人感到很知足，心不烦，身不疲，无所求，心很安的时候呢，他的快乐就在其中。当一个人感到吃得下，玩得动，睡得好，没牵挂，很满足的时候，其实幸福就在其中。而对于你来说，你是这样的人吗？ 常常觉得心情像桌面一样，放着几天就会呈现出凌乱。或许我不擅长控制复杂情感，凭感受去给予去判断，听别人的情歌像惊涛骇浪，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，却怀疑在此生呐喊后的彷徨，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，专注一颗心观察阴阳黑暗，在彼此都能有的空间慢慢成长，付出获得快乐悲伤，珍惜面对一个人生命时光的情歌像惊涛骇浪，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，却怀疑在失声呐喊后更彷徨，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，专注一颗心观察定量培养，在彼此都能有的空间慢慢成长，付出获得快乐悲伤，决心面对一个人生命时光方向，慢慢成长，付出获得快乐悲伤，全心面对一个人生命时 在那头，寂寞不寂寞，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，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， 牵你手牵我手，感觉我的脉搏，你又随着了解，试着体会，用心好好感觉，

见就想要再见，我要洗心革面，任你可以上天，梦想近在眼前。 情感如新鲜，爱等再见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能不爱每天，注意别别气馁，就换脸跑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我却也能飞上起点，无所谓更大却不缺陷，可以实在到一点，空气在新鲜，再见半年比再见要我再小一点，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， 情感新鲜，再给你再见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能不爱每天，注定别别气馁，就快点跑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我却也能飞上青天。 我七十二变， 情感新鲜，爱带你再见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能不爱每天，注定别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我却也能飞上青天，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能不爱每注定别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。 笑意暖得让空气都甜蜜，在前方下扛着孤独背影，逃离朋友狂欢聚会才能喘息，变得不那么容易融入热闹里，像失去开心的能力。幸福是和你共同的回忆，快乐场景总更加像你。我依旧而立，却要默默隐藏，笑得多善良。

心，我只要闭上眼睛想着你，就会出现两个人的森林。

怎会回首？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，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，还记得凉茶般你最想的我，有了年年记得正是时候，一个人安静吹不睡的灯火，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，有一次日记里一圈的困惑，因为你的微笑繁华成风，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，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，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，你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，给你我的手像温柔的手，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，你是我的梦，像北方的风，就这么让我遥远的哀愁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郊游，向昨天挥挥手，像温柔野兽，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，我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，就这么那么遥远的哀愁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郊游，向昨天挥挥手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为我加油，舍不得挥挥手， 想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，相思无思绪一直难。